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皆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11日，星期二，来关注国内资讯。北京市一二分开综合改革目前启动，就一是服务费给了谁的疑问，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表示，设立一是服务费取消药品加成，不是补偿医生，而是医院。浙江省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安排和务工处理意见目前发布，台风、暴雨、暴雪、大雨结冰和霾等五类天气红色预警期间可安排停课停工。新修订的安徽省拥军拥属条例近日通过，将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随军的家庭在驻军地无住房的，可申请住房保障。甘肃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把毒品预防知识纳入中考内容，确保学生禁毒知识率、知晓率达到100%。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D.1。城美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地址：城美汽车城地下一层，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嘿，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 ！FM 1033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 G 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途汽车大厂长江店、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三河涛旗汽车，八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八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1033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不轻巧，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你说人毕竟不是草木，最后还是变了心，自己也很痛苦。而虽然曾经以为我就是你的全部，他的出现却让你新的领悟。你要我给你最后的眷顾，只有我能成全你这份完整的幸福。你在我面前表现得那样的无情，我连苦涩的笑仿佛都显得残酷。你们的幸福好完整，可

间，仿佛转身消失，今生再见。月下独自来到旧日相遇的地点，可散着迷惘的尘烟。 感动还就要苏醒。 是我心中唯一美丽的身后。 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好，今天是2017年4月11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教育部目前印发方案，明确到2020年，全国普通话的普及率平均达到80%以上。有报道称，普通话通过二级甲等才算会说。教育部目前回应，达到三级乙等水平即可达标。据安监总局网站消息，目前国务院安委会8个安全生产巡查组陆续进驻北京、河北、浙江、福建、江西、重庆、宁夏、新疆等8个省级人民政府，开展第3批巡查。国家质监总局近日组织开展了对网售买表产品的风险监测，本次风险监测抽取了30批次样品，没有一件样品能够达到在所有的测试浓度条件下都符合参考标准要求。据 相关数据统计，目前超过5800万人在中国过着一个人的生活，其中独居青年20到39岁已达到200万。单身人群最多的城市为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成都。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种音乐，给你一种心情。 慢慢靠在我怀中，将你的失落。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他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多情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多么轻狂，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绕来的故事。 别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两个人相互回应，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给爱的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你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心用表示，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太迟。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任时光飞逝，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 间，一瞬间来到夏天，南山的地平线又转了一圈，晴天终于出现，转变，有时间像昨天，就撕掉爱情那张灰色照片。没时间，我没时间，要永远占据夏天，以后的地平线晒干了悲伤，快乐不再搁浅，转眼彩虹我的双肩，朝我的方向加速苦闷一件， 海角天涯之巅，究竟为了谁，为谁在留恋，愿往哪里飞，飞过千山万水之巅，茫茫人海中何处是停歇，刀光剑影人心，看似终点又回到起点，寻寻觅觅人间，在你怀里我沉睡到永远，黎明的手推我向前，我随你的腰随你的飞，爱恨纠结难分难解，又何苦再缠绵。 想要追寻，又何必后悔？天上一点，地下万年，终究是残念。缘轻愁，过往云烟，怎奈风雨起，山河日月变。刀光剑影人心，看似终点，又回到起点。寻寻觅觅人间，在你怀里，我沉睡到永远。命运的手推我向前，我随你的摇，随你的飞，爱恨纠结，难分难解，又何苦再缠绵？等待了你，誓言了我，既然要追寻，又何必后悔？天上一点，地下万年，终究是残念。失去一天，却只有你一直在我身边。不一会一天，再再也无法共婵娟。又何苦再缠绵？等待了你，誓言了我，既然要追寻，我何必后悔？天上一点，地下万年，终究是残念。 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速完网址。 活动详情：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白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通简讯给你，吉隆坡终于下了一场雨，我还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啊古琴哒哒哒木，啊古琴哒哒哒木， 因为零零散散，零零散散，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呀，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突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也真的很简单，爱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纷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憔悴，爱我都无所谓，有你我的生命才完美，我愿意一生一世去跟随。夜再黑也遮不住月亮太阴晴圆缺，谁在近我也看不见，那湖面上是谁，风把泪轻轻从我脸颊往你心里吹，我把谁不知不觉小心翼翼往心里推。再近我也看不见，那湖面上是谁，风把泪轻轻从我的家往我心里吹，我把谁不知不觉小心翼翼往心里推。 今生的爱情如是，不会再改变。